各位，上次讲到四更天到啦，一心想做副军长嘅黑衣夜行人开始发毛啦，想早早落手，快速完成杀死东方国王，嗱嗱声翻去交差，咁立即就变成大英雄，早日坐上副军长安乐舒适嘅大交椅度，接受四面八方嚟朝拜嘅各色人等啊！咁正当操中有势又聪明嘅黑衣夜行人，先用一只耳仔贴住大金屋门罅嗰阵，好快听见龙床道有人讲嘢声，不由得心中大惊啦！惊慌之下，即时趴喺地下唔喐。再苦等咗一阵，忽然又听见大金屋里头有人大声咁叫啦： 你做紧好好事！咪以为我唔知道啊！你哋会通通嘅一个个都走唔甩。 黑衣人一听啊，哎呀，吓到半死，即时全身啊瘫软喺地下嚟，心谂：哎呀，死啦！咁即时反身准备搏命向原来嘅方向再入翻下水道逃命啦。不过土匪出身，有杀人抢劫经历嘅黑衣夜行人，事到如今遇到惊慌之时，毕竟比好多人胜一筹嘅。就喺呢阵时，照旧眼看四方、耳听八面、准备逃走嘅人，两耳忽然又听见大金屋里头有人哈哈大笑。而家一心要逃走嘅夜行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啦。咁因为奇怪，反而系镇静翻一半。夜行人两只眼急急望南望北，再望东西，睇清之后，原来呢个黑暗世界度咧，只有自己一个人喺度活动，其余都系死一样咁寂静嘅。大金屋里头龙床啊，更未发觉有任何活动啊。哦，原来龙床瞓觉嘅人毫无动静噶。咁越嚟越胆大嘅人，呢阵时就用暗力喐手开门咯，谂住如果一开呢道门，就可以长驱直入，喐手杀人啊，易如反掌。啱啱用力，嗰道门啊虽然重，咁话晒贼胆包天啦，用足气力之下，啱啱开咗道门啫。瞓喺龙床度嘅人忽然又大声咁叫啦：人嚟！哇！咁一声叫喊，即时吓到作贼心虚嘅黑衣夜行人，自己左脚踢右脚，几乎企唔稳，成个扑低。就喺呢阵时，龙床度嘅男人又叫出第三声、第四声：人嚟！咁黑衣夜行人就一下醒水咯，终于听出原来喺龙床度瞓觉嘅国王呢，所以多次讲说话同叫喊都系发开口梦咋。哦，既然系咁，阿叔我就唔使惊青啦。于是乎，贼胆啊再次包天，轻轻用足力拱开大金屋嗰道门，继续运用蛇行之功、鼠伏之能，全身同肚皮就贴地，变成靠四肢行路，十全十美嘅蛇行鼠伏，几下功夫就到咗龙床附近啦。借助龙床四边宝石红暗灯，仔细睇清楚，原来有两个人瞓喺龙床度。再几下蛇行鼠伏功夫，黑衣夜行人要起身喐手杀人啦。为咗稳阵啲，而家先攞两只膝头哥跪地。就喺呢阵时，寂静世界之下，又听见远处长夜报时，更夫敲响小木鼓，照旧系四下。啱先四脚爬地蛇行嘅人，改变用双膝行路，而家慢慢唔知变成两脚起直啊，仲变成两脚快速走动。为咗唔惊醒梦中二人，聪明嘅黑衣夜行人一律用脚尖行路。天上嘅月下老人神眼而家清楚睇见，人间大皇宫内龙床即将会发生惊天动地嘅大事情。 果然沙煲咁大胆嘅黑衣夜行人，而家分左右两边，轻轻拉开龙床上巨大嘅金丝罗帐。坐阵时，突然一阵阵女人嘅脂粉浓香扑鼻，因为兰香味好重啊，几乎令到黑衣夜行人打乞嗤。而家龙床度嘅宝石灯虽然唔算光猛，但已经睇清楚瞓觉嘅人呢系男左女右。黑衣人嗱嗱声喺身上攞出极其锋利薄削嘅斧头在手，对准女人条颈中间用足力，嘿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飞快有力锋利斧头如电光一闪，唰，好地地瞓着觉。一位如花似玉、美艳动人新皇后嘅女人，人头同身体立即嘅分离开几尺远，突然断头嘅鲜血猛烈到好似泉水咁四处飞喷，女人头好似圆球咁样碌到男人国王腰间停住。呢一下震动太突然啦，令到东方大国王惊醒咗，但照旧未知系咩回事。就喺呢时，杀红咗眼嘅黑衣夜行人早就快速喐手，举起又利又薄嘅钢斧头，唰，已经到达男人颈中间。第二下嘅飞快利刀斧头，又好似斩瓜切菜咁，冇几多声响，只有喷血流动声。而家男人嘅头咧，一下又碌到女人身段嗰边啦。天眼睇见黑夜中黑衣人就两下手势。等于无声无息已经顺利杀死两位重要人物啊。手执利器的人心中大喜啊，放低利斧头立即另转身，照旧十分镇静，皆因明白自己只要按照原来的路线来这处大金屋冇几远的地方，再捐入啱啱走出来的那条下水道，就可以畅通无阻，快速出到总督府外围海阔天空之地，相信从此一定神不知鬼不觉咁翻到秘密嘅地方，准备做大官，日后自有享不尽嘅荣华。唉，点知人算不如天算，奇怪嘅事出现啦！嗰位啱先仲喺度到处行走，唔停报出更时、敲打时辰鼓嘅更夫咧，而家停止咗打更报时。啱先系四更天，而家冇人报更，咁奇怪嘅。跟住又听见 救命啊！救命！快啲救命啊！ 咩事咧？当然冇人知道。天下间系往往巧合。咩怪事都会发生嘅，众所周知啦，呢度一带系日夜都有卫队戒备森严嘅皇宫总督府，日头都静嘤嘤嘅，咪话夜晚啦，而家居然喺四更天左右，突然有人叫救命，历嚟反应极快嘅卫兵，佢哋闻风而动啊，立即分头有五个人一下就赶到现场，跟住听见有人开声喝问兼凑闹啦， 哦。原来是更夫啊，嘿，你是不是嫌命长啊？这是什么地方来啊？夜妈妈在叫救命，鬼上身啊！ 几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卫兵急忙在腰间拿出手电筒，同时照住更夫了。再三看清楚那阵才明白，原来更夫不是鬼上身，而是这里好地地的平路道呢，有个厚铁做的坑渠盖居然奇怪地打开了，搞到夜晚两手拎住更鼓，一味行路头中中打更嘅更夫咧，失脚叉咗落坑渠度，更鼓啊飞走得冇踪影，更夫啊脚骨折断，所以痛到面无人色，发晒毛咁大声叫救命啊！嗱，更夫咁一叫，就惊动咗手持荷枪实弹嘅卫兵，飞快到达现场。而家嗰位未死嘅更夫其惨况暂且先放低，要划分两头啦。天眼又睇见同一时刻叫苦嘅唔止因为骨折痛入心嘅更夫，仲有嗰个只係用咗两下利斧瞬间就斩低两个人头嘅黑衣夜行人，嗰啲结塔塔嘅鲜血飞溅到好似落大雨咁洒落到周围都系，龙床上变成咗血海。黑衣夜行人 从头到脚同两只行凶之手都黐满鲜血。咁啱先杀死国王夫妇嘅夜行人，呢阵时知道大事不好啦，自己高兴得太早，好后悔啱先自己冇顺手冚翻好嗰个铁坑渠盖，就入嚟皇宫杀人，先搞到嗰个成晚唔停又头中中行路嘅布什更夫中招插落坑渠断咗脚，而家未敢企起身，要继续蛇行鼠伏嘅黑衣人知道问题严重，方寸大乱啦、啊！见到啱先自己进入大皇宫嘅唯一通道，又系而家逃走嘅唯一出路，咁重要嘅地方已经俾该死嘅更夫同众卫兵多人封住，逃命嘅坑渠口俾压住，好话唔好听啊！已经做咗受重伤未死更夫等死嘅睡床啦。而家心谂杀死更夫容易啊！但系嗰几个有武器在身又终日行得无聊嘅皇宫卫兵咁易搞掂咩？佢哋而家又好似喺度睇受伤嘅深山大野人咁，一味幸灾乐祸，议论纷纷啊！咦，哎呀，乜砧板咁厚嘅铁坑渠盖会自己打开嘅？哎呀，咁离冇几远，仲喺地下度趴喺度唔喐嘅黑衣夜行人睇见晒，照旧系嗰句话，最悔恨啱先自己入皇宫爬上地面嗰阵冇顺手冚翻个坑渠盖啦，致使更夫中招断脚。更夫嘅命如蚁箭，死唔紧要啊，但将出口逃生之地变成咗众卫兵谈话最终嘅场所，而断绝咗自己嘅后路，真系天绝我也。事物又怪喎，历嚟好多小说有云，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顶头风啊！在呢阵时，又见更奇怪嘅事到嚟，杀人嘅黑衣人突然两个鼻哥窿度，好似闻到一阵令人作呕嘅血腥味从远处吹嚟，搞到越嚟越知怕嘅黑衣人突然打冷震嘅同时，嘴度忍唔住啊，连打两个黑嗤。咁有人会问啦，点解大恶人都会有害怕嘅时候嘅？嗱，原因系黑衣人唔怕人啊，最怕鬼啊嘛。而家失惊无神，望见唔远唔近嘅地方有一男一女断咗头嘅人向佢扑过嚟，夜半鬼魂出现，直扑自己要索命，自知理亏，极度惊慌之下打咗两个黑刺啊嘛。咁啊，即时令到几个卫兵同时觉得附近有人咯噃。嗱，逢系卫兵佢哋咧就最明白，夜晚守卫嗰阵，第一件事系最怕有人摸黑，摸黑嚟到咧等于杀人，杀人就等于先死自己。军中个教官成日提醒啲士兵，任何时刻门岗哨兵唔可以瞓着，唔可以走神，一旦瞓着觉就险过剃头噶。从嚟摸黑嘅人咧系先杀卫兵嘅，所以夜间哨兵呢耳仔特别灵嘅，嗰两下黑刺声，众兵就已经知道有人趴喺地下度行路啦。而家几个齐声吆喝之后，就同时立即行到接近夜行人嗰度嚟睇个究竟啊！惊慌嘅夜行人而家又突然见到前边有一男一女断头人出现，但已经停咗脚啦，只系企住唔再追过嚟。但同样要攞命嘅系好多卫兵向自己进攻包围捉拿呢，心知不妙之人明白已经进入绝路，心谂人同鬼都嚟捉拿自己，既然赶狗入穷巷，唯有搏命冲出去啦。于是就唔再怕地啦，嗖声掹出身上最精良嘅短枪在手，大声叫： 边个敢埋你啊？嗱，边个你先得死先？啪啪！ 两枪响过，吆喝反吆喝，一声接住一声，再加埋枪声之后，众卫兵听得出眼前呢个夜行人非一般嘅盗贼，知道对方有武器又犀利，唔止立即改变啱先嘅强硬啊，人人唔敢再出声啦，兼且趴晒落地下。夜行人见到众卫兵冇人敢再埋嚟，即时向另一个方向逃走咯。好快， 几个卫兵眼见夜行人走得无影无踪，咁先至敢企起身咋。嗱，夜半到无人声响嗰阵，卫队长床头突然间铃声大作啦，啷啷，半醒未醒嘅人就答咯，系我，唉，黑人憎，又会有咁嘅事嘅？你哋咪快啲通知各个岗哨，而唔系搜查就系啦。讲完就冇下文，只听嗰声断咗线，唔再讲话啦。眯埋眼嘅大队长摊翻落软床度，听见同床嘅女人就问啦： 咩事啊，阿队？ 大队长阿队就猛猛整整咁讲啦： 唉，死得佢啊！一啲鼠魔贼仔啫嘛，都嚟惊动我，青猪乜嚟嘅？真系死！ 唉，大队长阿队简单答复闹完人，跟住就熄灯，冇人再讲嘢啦。继续共进梦乡，可惜啱啱一刻钟啫。大队长床头电话又响啦，啷啷，越嚟越大声。大队长啊，再次拎起电话筒，扯晒大火啦！ 冚家富贵啊，杀人放屋打靶都日头先啦。 点知对方讲话仲快，大队长阿队唔听又自可，啱啱听咗几句啫，面色都变晒。点样变咗？原来两只嬲到突晒出嚟嘅眼核，现时一下缩翻入去，变成两个窿，准备擘进喉咙破口闹人嘅阔面大口咧。因为惊慌，变出长猪嘴型嘅可怜相。同床女人从未见过咁嘅状况，虽然未听到内容啫，但都心感不妙啊，知非一般，发生大事，唔通系大祸临头啊？吓到面青口唇头白啊！跟住就见到大队长阿堆绝望长叫啊， 系啊，我落拉直到， 跟住一手抌咗电话，两只手飞舞，急急攞衣物，嗱嗱声着啊，砰！一脚兜开房门，噔噔声就跑啦，手腾脚震咁啱啱跑咗两步，同床嘅女人突然一扑一碌，惊叫住就急急追上，一手揸住，上气未接下气， 阿堆阿堆，你睇你睇，你净系你净系着咗鞋靴，仲未着裤噶， 牛高马大。一味急跑嘅大队长呢阵时先至发现自己果然下身两只长脚，只有鞋就唔见有裤，上身有衣衫就下身冇着裤，两碌干脚棍就蹬住个屎忽蹬，哎呀，一丝不挂，光捋捋。咁一刻钟后，手拎短枪，发晒埋个大队长阿堆，火速出现喺最严重之地，对紧中队长同小队长落命令。要十万火急，对所有进入皇宫嘅人，见一个杀一个。就喺呢阵时，突然接到第一副总司令军令，对所有进入皇宫杀人嘅凶手，一律唔准开枪。无论有几大危险，都唔俾伤害杀人嘅凶手，要实行活捉。如果违反军令，一律枪毙。大队长啊，对传令官讲啦：， 哎呀，凶手已经开枪杀死我哋几个内卫啦！ 传令官是两手叉腰，唔客气咁话啦， 合埋你把臭口啦，快啲执行最高命令，唔准伤害凶手，一律活捉，善意对待所有凶手，内卫士兵死几十几百都冇所谓，就系凶手唔死得。 大队长阿堆听咗，嘟长嘴又唔忿气啦。传令官见到咁，便细细声，好沉重咁先至话。 哎呀，大队长，而家系天翻地覆，口供最重要。如果凶手都死咗，我哋去边度揾主谋啊？ 哦，一句话茅塞顿开，阿堆咁先至明白，两脚立正向传令官边敬礼边讲啦： 下官明白命令，执行命令，凶手唔死得，唔俾得凶手走啦。 四更天左右。有人估计有大官啱啱想瞓觉，有大官早就已经瞓觉，但突然接到吓死一堆人嘅电话之后，从此就冇边个人可以瞓得到觉咯。长夜之后系天明， 太阳升起冇几耐，国会大会议厅度好多大官喺度交头接耳，专讲耳语。两尺外就冇法子听闻嘅，人人面上露出忧郁，企又唔系，坐又唔系，真系一副众官难受之相啊！嗱，正是上层应变免开战，治国手段靠欺骗，监仓见鬼四更天，道独援位要让贤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